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虎人生相谈室，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鸡。 Yep，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重量级好朋友了。 Yeah， 多重量呢？ 这个哇，这不得了，这个好朋友，我认真讲啊，我认识他快要16年了。 有吗？有吗？ 有，真的。我等一下好好跟你解释一下。 哦，好。 让我们欢迎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 大正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有16年吧？ Yeah. 你记得吗？ 其实是06年到现在，所以应该是14年了。 哇，你怎么记那么清楚？06年， right， 因为那一年海洋大 赏，海洋大赏啊， 老虎城。 对， 嗯。而且我们上一集跟宇辰聊到，就是那个除了他也还记得老虎城啊，然后啊。我忘记一件惯例了。嗯，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干一杯吧。 不好意思，那个我的惯性。 你开车？ 对， 那你平常就不太喝了。好。嗯， 我们那个06年海洋音乐季的那个会前赛。嗯，对。可是其实我在会前赛前，好像其实就已经有跟你说过话。 在哪里？ 就是没有到深聊，像我记得我们05年发一个单曲在冷沃演出的时候、你还有跟我买一张单曲，然后我感觉有点吓客这样、 哦、真的吗？ 就是看大正怎么会想要跟我买单曲的， 关心啊， 真的， 对啊， 蛮有鼓励到的， 关心时事脉动。 然后后来老虎城嘛，然后后来我们有聊到我们还在台中唱了一次，不知道是什么百货公司顶楼啊，还有很多乐团的， 有那个时候那个叫做 Mint 27啊。 对，我们上次想超久的， 是牛大可老师开的。 对， 其实你这所有事情，你问我就好，我真的是 你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记得啊，那一天演出完、啊，我还蛮还载你回家。 对， 你跟那时候跟吴志宁一起住，一楼是早餐店。 对、 哦，哇，你们记忆力真的好好啊。 因为我以前太常跟他混一起的、啊， 蛮长的。 就是我们那上一集不是有讲到那个，我们有一次去蜜月湾有一个商演 啊，对， 你记得这个活动吗，小吉？ 我大概记得了。 对、嗯，就是因为我们讲到说，我跟宇辰他们在玩 NDS， 然后他们电我们这样子，然后那天表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跟大正演完之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喝。 然后那天那个啤酒赞助是那个 Coors Light， 然后就可以。免费拿嘛，你那时候也穷、 啊， 那时候穷就是哪里有酒哪里就是我的家这样。 而且那时候一去发现可以这样超爽， 可以这样子超爽，就觉得说这里是天堂，然后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喝到自己死掉，死在这里没关系，所以就决定说，对，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就是没有今天 no future 的喝法， 想吐就吐在海里，你记得吗？我跟你走在海滩上那样。 而且你们之后是不是还有这种局啊？ 其实没有，后来那个就可能不太一样啦，就是、 那個、后来那个有付钱了， 对，后来那个有付钱了， 不同是一个免费一个付钱， 所以你知道这个心态很可怕，就是你遇到免费想贪小便宜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爆干能喝，结果其实那是我上海有干零，对， 那个时候当下 我们光是当兵，我当兵有一次放假，我就约 Ben。出来去师大喝酒，然后我们就去了一间店，叫做什么什么 Roxy, 什么 Junior， Roxy, 不是 Rusty Junior， 是、欸、有一间有点半露天很洋派的， 对， 什么什么 Junior 我忘记了，然后、哦、看我刚才自己讲说我什么都记得，然后我们才点一壶， 因为它是一大壶的， 我们是喝一壶就爆了， 我们 喝两壶， 我们喝完一壶觉得哦爽， 我喝完一壶觉得说 easy， 然后喝了第二壶大概到一半了，我们就觉得说 不对劲， 就是我觉得禁不完，可是那个时候觉得浪费酒是一种赶快下地狱的事。 你知道他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吗？ 对，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阿斌，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喝不完。” 对，我先去付钱，然后我们就是一口。 你先， 对，就是一人一半，然后就 硬到不行，你不行而换我， 对，然后反正要吐就是赶快飘飘走 到 外面， 花圃， 对，走到外面这样、吐就吐了没关系，至少它经过胃，对， 我记得我喝了最后一口，最后一点点，我把全部硬拼干光，我这样捂住嘴巴，我先在外面，走到那个门口的路上呢，哇！ 对， 那次超爽。 哎、欸，这件事情真的给我很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大概是你们就是很常听到的一个故事，那种神级的、神级的一个故事。 喷泉啊，我们都用 喷泉 形容 喷泉事件、 啊，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喝啊？ 而且最后我们决定要那样喝的时候，我觉得才是那个最爽的开端。 真的， 很超好玩。 怎么都在聊喝酒？你们今天找我来是聊喝酒？ 我们都找一些跟自己喜欢喝酒的朋友。 OK OK OK， 很爽哎、欸，印象很深刻。而且像好，我补充一个蜜月湾那个时候，我跟他决定要在海滩上喝到死的时候，然后那时候 被你弟骗回家， 对我们都不走，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就说你们不要理我们， 真的， 你们自己回宜兰， 我们自己会想办法， 对，然后你们一开始就想说确定哦，那就把我们丢那里，然后后来过一阵子觉得不行，不能把我们两个人丢在宜兰，然后后来你们又硬回来，然后把我们骗上车， 哦是哦， 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去吃了火锅 ，yes， 臭臭锅， 我们去吃了臭臭锅， 是大家一起吗？ 对啊。 他坐我们的车， 对哦。 但我这一件事情真的忘了。 你看我们喝成那样，我还记得。 对，我也是，我也还记得，我也还记得吃臭臭锅， 就人生的一个那个、啊、喝酒事件、啊。 对 对啊，可以拿出来讲。 以前比较有啦，现在其实就当爸爸以后，其实不会喝酒，理智非常多。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三十岁之后喝酒的那个态度不太一样，跟以前呢、啊？ 对。 就以前，比如说会啊，来啊，来啊，牛饮这样。 对， 三十岁之后就有时候可能会想要有一些比较有质感一点的喝酒，有时候啦，有时候。 我觉得是，我觉得质感不是诉求啦， 当然 你不是为了说我要有质感的喝酒而喝成那个样子， 对对对， 而是你状态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喝酒的喝法会不一样，因为毕竟年轻时候那么爱喝酒，你不可能过三十岁突然不爱喝酒嘛。 对、啊。 那只是说，粗鲁的喝跟斯文的喝，所以呈现出来样貌会不一样。 对。我后来那个喷泉事件之后过可能也没有几年，我偶尔还是会跟他约，但我们就不会在外面食台。 对。 我就会去他家。 我家这样子。 那时候还给他家取了一个名字。 喝酒天堂， 喝脑天堂， 喝脑天堂， 喝脑天堂， 还有个地标。 因为我那时候租的房子算蛮舒服的，是他在五楼要爬楼梯。 有啦，我有造访过一次。 对，你有去过吗？ 对，我有去过。 天堂 为什么？ 在永和吗？ 对 对啊， 文化路上。 对啊对啊对对对，喝脑天堂。 你怎么会去过啊？ 忘了，可能要载你吧。 然后你也有上去这样？ 对啊对啊。 哦，是哦。 因为我每次都是为了要载你啊。就如果我有出现在那个喝酒的场合，对，如果我要喝的话，那就是我一定不能开车，然后或者是庆功宴，然后我才会喝，否则我出现在那个场合，就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载陈俊斌。 哦，你真的是很 nice， 很 你也不喝啊？ 你怎么知道我不喝？就是因为你我才不能喝啊！ 我觉得你一定是胃很不好，不然你就不会那么瘦。 对，胃是不好， 对不对，胃不好的人不能喝太多酒。 对对对对， 你会整个炸掉， 真的就是喝一点点可能就够了。对啊，阿老可能也不能喝啤酒这种。 对啊， 他都喝烈的， 都喝 liquor。 你要是说 alcohol， 咱讲错了，酒精。 好，我们其实这一集也有个主题啦。对，因为 我以为是喝酒， 喝酒，所以就一直喝一直卡， 像打嗝这样子。 好， 哎、欸， 那你说主题。 我们的主题其实哦，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这一集是第四集了。第四集，那我们前第一集、第二集就是我们两个先发啦，做一个简介这样子前言。然后第三集开始，我们就找一些我们就是好朋友。那当然，我们第三、第四集找的第一位跟第二位来宾，当然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在乐团圈里面认识最久的好朋友，就是宇晨跟你这样子。 所以他是第一好，我是第二好。 没有，他是你要打击力比较强，要放在第四棒啊。 你说他人气比较高， 他脚程比较快，可以、 无所谓，他人气的确比较高。对， 你们的市场不一样啊，市场不一样。我们前几集齁，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啊，我们就有聊到一件事。其实我们会用不要那么严肃的角度来聊我们的主题，我们聊到一件事就是全职音乐人。 所以其实你当然也是，我有听啊，可是。你们每一集都要聊全职音乐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一集差不多其实算是一个段落， 就是说全职音乐人系列的 ending ending， 对对对， 因为你全职音乐人干到这一集差不多就顶峰了。 其实我不算全职音乐人的， 所以我们要聊，所以我们聊， 因为我是影歌双栖， 可是那是真的是最近这几年吧？ 对，这几年， 对 对啊，那 没有，因为怎么讲？其实我在听宇晨那一集的时候，我想说全职音乐人，对，我算是专业音乐人没错，可是你真的要只靠音乐， 养活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毕竟有小孩的开销也也不太一样。 就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的， 对，好，不好意思打断你，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很 free 的、啊， 对，你可以继续你的脉络，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所以我们从进入到有来宾的时候，我们就是主题就把它转为副标题，我就靠音乐活到了中年，所以你就是今天我就靠音乐活到了中年下集， 我要讲这个 slogan 吗？不用 不用 不用不用，没关系没关系， 好， 对。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不错，就是的确就是你现在来说的话，会比较像是影歌双栖， 没有啦，开玩笑的啦， 没有，真的是、 也没那么双栖，就 就是都有涉略啦。 对，就是、就是如果我自己有算过、就是如果我只靠音乐的收入的话，那我几乎是不可能有存款的。 现在也是吗？ 对，然后 可是这应该是有一些前提或是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公司要养啊什么这种的、对不对？ 他这当然就是说，对，你们找错来宾了，因为我就是讲到这些事，我会把事情搞很严肃。 那你试着用轻松的方式。 好了，我就觉得说，这个，我会很希望说，我其实觉得，我自己是这个状态，我就都会觉得很驚。我觉得很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也都跟很多乐团都是好朋友嘛，那我知道我的商演价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商演量是多少，那我也看得到大家的，对吧？那 live house 不算，那 live house 本来就是赚不太到钱，是做爽的，就是做专场最快乐 的 嘛，对不对？就是每次要做个专场就耶这样子，很高兴。然后还有我的商业制作案多少，所以光是我自己都。只有这些收入，我就会觉得说，那大家怎么办？ 哦，懂你意思。 我就觉得大家怎么办，然后我就会很紧张一件事情，就是说，那现在的年轻人那么聪明，那么有才华，然后如果也只能这样的话，谁要留在这个领域啊？ 对， 对。那当然，现在有一点好是好在说，很多很有才华的他的市场不像我们就只有台湾嘛，所以他们赚了可能很多很多的钱在对岸，那这我当然是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才华其实是需要被现实支撑的，所以他们可以不断的长成更令人骄傲的样子，我认为是这样。可是另外一点来了，就是那个市场的进入是有条件的，所以在这种程度上，是有能力的人都去了对岸发展，有话语权的人都在对岸发展。那某些很意识形态或者是精神层面的该面对的问题，谁来发声？我的意思其实是，比如说，好啦，你这算爆料也不算，反正每次，比如说。总统府音乐会，比如说什么就职典礼也好，或者是什么跟国家比较有关的活动，其实他会找我们，那我们当然是一定会去嘛，对。那当然我就会到后来，我会觉得说，不要每次都找我们，因为好像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观感还是什么，或者是我自己也会腻啦，说实在话，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腻。可是我得到的答案是，其实敢接的人不多。 当然，因为毕竟这绝对是比较敏感一点。 对。 那除了比如说，除了这一方面的这个录像的音乐行为的这条路之外，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写歌给别人唱？因为这个也绝对也是音乐人的另外一条。 写歌给别人唱。光是我是词曲作者，他中国市场爆批就不会过了。 如果先不管哪个地方， 没有 你排斥这件事吗？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是，是现在台湾的音乐市场真的很需要大家团结起来。这是真的，就是你现在不可能有人敢拿我的作品，除非他也跟我们一样，就是不要中国市场嘛。那不然的话， 我的东西你到中国你爆批就不会过了，那你玩屁啊。嗯，你在台湾做一首歌的成本是长这样，可是一般来说比较大型，或者是说不用到大型，中型的艺人，他在看待每一个音乐的投资的时候，就很像是盖房子起一个建案的时候，他想的就不是只卖台湾， 当然， 所以我做火球机或做火星音乐，其实就是会很希望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也没那么高尚，或者是说伟大，就只是说，因为我是黑名单，我是在中国很黑，我赚不了这个钱，所以我不小心看到这个很严重的面向。如果你问我说我是不是那么有骨气，如果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我会像现在这样吗？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百分之百。我常常问自己这问题，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会，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就觉得说我不认同的价值，我不能那个。 当然， 可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不能讲诱惑啦，或者这样的选择的权利的时候，我也不敢百分之百把握说，我会不会为了赚到很多钱，然后选择 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自我的审查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个选择啦，就像有时候会聊到说，或是说看到说，谁谁谁表态，或谁谁谁不表态，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不会觉得那都是绝对的对或是不对， 所以 那都是一种选择。 媒体常因为我们 always 会表态，媒体常会问我问题是说，谁谁谁不表态，或谁谁谁闪避什么，我说你们真的不要这样子逼艺人，我说艺人没有。他并没有义务一定得表态， 对， 然后艺人想要做好他的工作，那个无可厚非，然后艺人后面有多少家庭要顾虑，然后公司什么的， 对， 那个原罪不应该是在艺人身上， 当然， 所以媒体问我说，那谁谁谁去前进中国的，我说很好啊，对啊，然后祝福啊，都 always 是这样，可是。当然 ，always 是这样，所以就像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就那台湾怎样？就是你不能说，我们这样，我们常讲这些，大家听了也腻啊，真的很腻啊。然后很腻就算了，还常常会说，哎，又在消费台湾，我得靠腰。 对， 就是对啊，就是你就好像是干了，我不消费台湾会活不下去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这样。 对啊， 而且基本上根本不是这样。就他们好像也找不到更被认识的人愿意跟台湾画上等号。所以其实我是蛮悲伤的。 你刚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你提到你这个这一路来这个想法这样子的话，你有提到，比如说这也是你后来有成立火星音乐，你用火星音乐去做。不论是自己的音乐啦，或是做一些其他音乐季演出这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火气音乐这件事情。 啊、 你当初这个想法，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的？ 那以前其实，在经纪约还在 你就 还在有料的时候，常常很多，其实我觉得有料其实以前真的对我们不错。说实在的，就是那一段，就是到后来当然。如果财务有点问题，然后什么的，其实我整个过程我是没有，真的是没有怨恨的，因为当然你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解决，有的时候解决不了，就是会有点大家都过不下去这样子。 对， 那但是以前在有料的时候，常有一些做决定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妥协于公司的决定，或者是跟公司的决定。去做一个妥协，就是比如说， 难免都会这样、 你让一点，我让一点， 难免 然后变成一个不是完全照我意思的样子嘛。 因为毕竟就是一起合作的对象嘛，对不对？那倒一个都不 行，那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说，我好想知道全部事情都照我的样子，外系吧。对，就如果有机会让全部事情，那我可以扛啊。所以其实像火气成立第一年是2015年嘛，那时候当然是解约之后，然后我觉得说好， 当然很驚，因为你挂了负责人，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负责任嘛。 对 对， 嗯，对不对？然后公司没有资金，你要做任何计划，你就是要去筹嘛， 想 办法去生嘛。 对，嗯， 对，所以 那个时候是哪一张专辑结束？ 没有，已经是到 当完兵，对不对？ 不是，是再会青春后就。那一年2014、2013年再会青春嘛，嗯，那时候我都觉得很快乐，嗯，退伍以后，然后沉淀了一年，然后都在玩，嗯，因为写不出歌，写出歌也觉得不好，嗯，很烂，嗯，后来稍微下定决心静下来，做完再会青春，嗯，发出来以后，哎，就是市场反应不错，嗯，然后到了年底，我们还开了，你记不记得台大体育馆的演唱会，嗯， 对， 其实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里程 碑，对啊， 从来不觉得说有一天便有汽车团。其实到可以唱 Legacy Soul Out， 我就觉得差不多这个已经就 冲顶了。 我们以前的那个时期的团，大概都会对，比如说如果我们可以在 Legacy Soul Out， 真的是，嗯， 就顶了这样。對對對，然后，嗯，然后没想到可以唱台大体育馆，嗯，那台大体育馆玩，当然就想说啊，那好像就是一样嘛，乐团就是这样嘛，嗯，写歌巡回办演唱会，然后当然你要再静下来再写歌，嗯，然后下一张再看设定一个可以更突破的主题嘛，嗯， 对对。 那结果2013年忙完，2014年初就太阳花， 啊，嗯，对。 然后太阳花的时候其实也没干嘛，那时候我们还有办春酒趴， 对， 然后就这样在楼卧唱，就是还是有事做，还有什么商业这样，嗯，也没有想说会有什么突发状况， 对。 结果谁知道说里面的同学，北大同学找我们写歌以后，嗯，突然 找你写歌，我打个岔，找你写歌那个我们也认识， 对，陈静元，啊， 陈静元， 对啊，嗯， 我们第一张的 Life 那个专辑是他有参与设计，嗯，对，啊， 封面就是他设计， 很妙嘛， 真的， 就是， 真的， 就是我也是迷迷糊糊在家里接到这个，嗯，然后三天把它写完，嗯嗯，三天写完，然后就唱了一个游行。就游行，隔天起床，整个世界都变了， 真的，哦，嗯， 真的整个世界变了。我真的，我不会讲，我没有 准备。第一个让你下课的改变是什么？你第一个发现， 不是，啊，电话被打爆啊，就是电话打爆，就是说很希望可以采访到我们啊， 都是媒体。 然后对，然后，哦，然后 那个时候直接打给你吗？ 有的人是打给我 啊，有些打给公司， 他们会问他，然后，嗯，然后那时候经纪人是奥古，嗯嗯，然后奥古就说。哦，那时候不是奥古，嗯，那时候已经是 Ken 跟慧君了， 啊，真的吗？ 对，然后他们就说，哎，欸，那个真的出事情了，反正就是说媒体已经把公司电话打爆了这样，嗯，然后就说老板说他们都想访的话，我们就约一个地方这样访，嗯，我说不要了，要说什么啊？哦，而且我那时候其实一阵反胃，就是觉得说。靠北了，这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 你根本没有想说要，也不是说想说要，就是你没有想到 会变成这样。 我要怎样，啊？嗯，我要怎么办，啊？嗯，然后就是说，你去想前一年才办演唱会的时候，嗯，哎，还在想破头说什么媒体可以帮忙报道，嗯，帮忙宣传，没人要理，嗯，对不对？嗯，怎么突然大家好像就也不过过了一个，不过就过了一个农历年嘛，嗯，对不对，嗯？对啊，然后。一方面是觉得说，嗯，怎么会这样？一方面又觉得，蛮恶心的，嗯，那感觉太巨大了。 这是因为不习惯，对不对？ 对， 因为太突然。 对，嗯，然后所以后来就还是当然还是面对了那媒体，嗯，一直看到那么多摄影机，我是吓死了。嗯，这从来没有过。嗯，然后可是 就 那天玩那天没有，嗯，全团啦，啊，那天玩我就说不对，哦，不对，我们根本没遇过这种情况，所以我不知道会怎样。嗯。然后，当然会有很多人跑出来说啊，你应该怎样，或者是，嗯，哦，你现在可以怎样，嗯，或你不一样了，你可以，你要干嘛干嘛。嗯，那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说，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喜欢自己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想要做什么音乐，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嗯，然后大家花几天想一下。嗯，然后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讨论一下，嗯，那就保护好这些就好了，嗯，其他都不是我们的，因为风头会过去，嗯，不要拿，嗯，对，那时候我想法是这样，对，对啊，所以其实，在那之后，我其实很不喜欢这首歌啦，嗯，说真的，就觉得它给我带来负担太大了，嗯嗯嗯，但是后来过了好几年，我又。 我有一次在开车，然后 random 就是随机播放放到，我静下来听，我觉得写的真不错，那么短 很赞、啊， 真的不错啊， 真的很赞、啊。 就所以我又、嗯、我那一次开车听到以后，我又没那么讨厌这首歌，嗯，就偶尔觉得哎、欸，时机场合对了还是可以唱的， 当然啊，当然啊。 不然我本来其实中间好讨厌这首歌，超讨厌， 因为他那个东西伴随出来的太突然了， 对， 一定会这样子、 嗯、然后时间到了2014年底2015年，嗯，2015年那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包含前公司他们的状况也越来越差嘛、嗯嗯， 对， 然后越来越差的时候，我们也是生活也是很有很大的状况、嗯，所以其实大家对音乐的热情真的消磨掉、嗯，我们一直在工作，一直拿不到钱，嗯、 哦，嗯。 那这样子的话，那你会觉得说，那我工作干嘛？嗯，然后所以就觉得说，那放弃好了，因为解约好像是很大一件事情啊、嗯。然后后来就还是就先逃去石原岛嘛。 嗯哦， 就先逃去那边，然后就想说，哎呀，要解散要 干嘛？你们自己出钱吗？ 对啊，当然， 全公司没有出。 哪有钱？ 他公司就觉得这是你们自由活动，对不对？ 对啊，就是你自己要去找素材啊。 哎、那时候是你们三个人去而已吗？ 对，我去四个礼拜，雨辰三个礼拜，皮皮两个礼拜，这样子。 哎、欸，所以那时候是还没有解约的状态， 还没有解约、啊，好像还没解约，就是说要再做一张新专辑、嗯，然后我就说在台湾这样太烦了，所以我要逃去石原岛。对啊，然后在石原岛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说，好啦，说真的，这种情况也不知道，也完全看不到说有什么改善的那个，所以我觉得我就提议说，做完这张我们就解散了啦。 啊、哦，那时候听你们讲， 因为很累啊，对，心很累啊。 哦， 然后后来做一做，做到过程当中、嗯，其实大家在石原岛就是比较没有太想台湾的事情。然后都讨论音乐啊，生活的时候，就好像回到高中的时候。突然快回来之前，有一天在我们跑到游艇上面，偷跑到人家游艇上面，那边喝酒，然后就看着月亮跟港口这样，你觉得做音乐做到十几年，然后还在做也是真的很美好，然后整个过程都很美好，然后就觉得干老师为什么我要因为这些鸟事 在烦。 我要因为这些鸟事自我决定 结束， 结束。然后我就说，哎、欸，我现在突然很不甘愿，很不想解散。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们回去就谈解约。然后 自己搞。 如果要赔钱， 想办法， 那就再看怎么样嘛、了不起就是说真的法律判我们输。然后我们就再解散嘛，有试过就好嘛，钱赔不出来就解散嘛。那要不然就是说开了公司我也没经验，但我当然也不是全然没经验，因为其实从以前灭火器第二章开始，很多文案或者是宣传的策略什么的，都是我自己把最 rough 的企划案完成，我们才进一阶段的讨论嘛。所以我对这些事情其实并不陌生。然后我就说，即便开了公司倒了，那就算了、啊，对不对？ 试试看嘛， 死是死在自己手上，不是说，不是别人弄一弄你就放弃了、啊哦哦。然后大家说好，那回来我们就这样搞。所以火气音乐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们回来之后就去处理这件事情。 火气音乐回来以后，其实那个很尴尬，是好死不死回来先得了金曲奖， 这个年度最佳歌曲， 又他妈又中了一枪。说实在的，就那个时候觉得说 得奖之前是不是已经那个有点下来的？不是说名度啦，知名不是那个 没有。我觉得 比如说你的不适应程度， 得奖这件事没有问题。但他得奖他也没有再上去啊。其实他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得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没有特别高兴什么，因为他不是因为灭火器很会做音乐才得奖。不是、是那一年最值得记录的事情是学运嘛？ 对， 那我们从来也不会把这东西往脸上贴金，说干他我做搞哎、其实今天对不对？当然必须说也不能说太不厉害啊，因为毕竟你没有足够的功力，你没办法精准的写出那个运动需要的车嘛。 对对 对、 但是你今天只要一个任何一个还 OK 的作品，还不错的作品，那在金曲奖大家评选，如果评审的思想是、思考的方式是那样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子去记录那一年重要的事情嘛。 对， 可是那时候就很尴尬，就是变成是说， 我们已经决定要开口讲解约，又得了一个金曲奖，好像是。 哇，那怎么 大家想说得了金曲奖就大头症，然后敢这样造反的，是不是？你就觉得很靠呗，这样子。 我靠！ 所以其实得完奖，那个庆功宴很闷，就大家笑不出来。真的， 一则一喜吗？有吗？ 喜就是当然是 多少一定有喜， 你当然会有喜，因为你其实像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年轻时候跟家人冲突跟革命的，金曲奖是一个你不太用解释的成就， 当然， 就是那一做出来就说哦，好啦， 好腰啦， 对啊，而且那我们拿那个我们那个奖项，我们还打败张学友，哎， 哇靠， 对啊，还有蔡依林， 对啊， 对啊， 是那一年对不对？这样子，对啊。 够爽， 但是就也没什么好高兴，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厉害啊，也不是我们比他们红啊，就不是这样子在比较的、啊， 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后来就还是硬着头皮去处理解约的事、然后后来对脉络大概是这样、然后到了公司开，就要想办法真的去做很多事情嘛。然后所以公司刚开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们现在自己出来了，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做15周年演唱会 哦， 因为其实在《刀与天光》之后、其实有时候歌迷他们会看不懂我们现在做的决定越来越奇怪，长得越来越奇怪，他们会很多的质疑，然后会觉得很多的那个，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对灭火器来说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走那么远，其实最珍贵的是这些乐迷。对，一直以来都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在开公司第一件事，我是觉得说，怎么样用一个，怎么样先在第一个活动跟第一张唱片，把我们说要讲的讯息都在里面。 所以你们先做15周年还是先做专辑？ 先做15周年。 先做15周年。 对， 然后 专辑当然是石原岛的时候就写了大部分的歌嘛。 对， 十五周年完以后，我觉得专辑其实编曲七七八八，可是一直没有主题。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很妙，真的很妙。日本那边的观光厅有一个复兴东北的，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也那个三一地震那个事情， 对，就是三一地震过了好几年，应该过了7年，那时候应该是7年了，对。然后他们要复兴东北，就是告诉大家说，啊，我们东北现在已经复兴的很好了，台湾当时台湾帮助我们那么多，然后欢迎回来观光这样子， 也是叫大家不要担心这样子， 对，然后就有这个主题的邀约，他们要找一个台湾团，去东北拍 MV，然后他除了 MV 的预算会悬出以外，还有一笔不算小的钱，就是几十万这样子，对。然后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难道这个是 一个契机？ 一个是老天爷给的吗？然后因为我也。那时候火器音乐刚开的时候，我跟人家借了100万，就只有这个钱，然后我就觉得说100万也不能做专辑，就没办法， 对， 然后你做了专辑，你也没钱拍 MV， 对， 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日本说，我们可以，然后我会写一首很适合这个主题的歌，然后，于是呢，后来过了几天，好像还是一两个礼拜，我们就拿到这个 offer， 就确定是我们的， 确定 了，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想哭的。 所以那时候那首歌还没写出来 初期的时候，我真的常就在办公室里面想，干怎么冲动开一间公司，就到底要要怎么办呢、啊？对。然后呢，后来就这个歌就写出来 ，Get Your Own Danger。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不管是解约到开公司，还是说到后来大家知道的这个婚姻的状态改变，然后都跟东北有一个一样的意象，就是重生。 哦，对，的确是。 所以我把这个主轴抓起来以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个专辑的概念也完整了、欸，从第四张其实我蛮喜欢那编排，从基隆路是一个逃离嘛，然后那个 到台十一，然后你就到东部都是一个善心。嗯，到你逃到石垣岛南国的风之后，嗯，你好像觉得说，哎，好像又找了一些力气这样，嗯，然后一直接到最后是 get 熊人家，然后就好像觉得好像我又准备好了，要重生了，大概是这样。我觉得啊 ，get 熊人家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就概念完整了，嗯 ，ready 了，然后我们就赶快录音，然后去日本做后制，因为我们从再回青春就在日本后制嘛，嗯，日本后制，后制。嗯 ，mixing， 嗯 ，mixing 完隔天我们就去岩手县拍 MV， 嗯，拍了三天回到东京做 mastering， 嗯，然后就回台湾过年这样，哦，嗯，然后大概是大港那时候发的嘛，嗯，对不对？那时候是一，哎， 差不多 二月，然后就大概整个就是还蛮顺畅跑，嗯，然后那一年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十五周年之后到一六年大港，然后很多事情就是感觉到乐迷的。好像我们自己成立了公司以后，乐迷又很怕我们，很怕我们生存不下去，就感觉又更用力支持。所以同年底，其实我们做了棒球场万人演唱会，也是想都没有想到，真的想都没有想到。 哇 ，nice！ 其实那时候棒球场那个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因为在一开始超多人在看水， 我们有去嘛，对不对？ 我们有去啊， 我们买票的。 怎么可能？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真的。 我知道你有邀请我们，啊，你有跟我讲嘛，嗯？但后来我好像也没回你，然后 我跟他就觉得说，我们就应该要， 对啊， 对， 就是因为 小小微微的支持啦， 就真的太多人看水了，然后，就是我们自己也觉得，干这个是你们的历史性的一刻吧，可以这么说吧。那时候就直接就买票，也不用。当然了，啊，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觉得啊，如果问的话。一定会有公关， 我传信给他， 有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就是觉得应该是要买票这样。 我觉得，岛屿天光会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嗯，火器音乐的成立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嗯，万人演唱会绝对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对， 嗯，对， 真的真的， 对啊，万人演唱会的结束的前后，一定你也会感觉到很多东西会有不一样。 对，就是那一年其实很顺的 ，Reborn 从发行开始就一路sold out嘛，第一轮是北中南的北中 Legacy， 南是高雄 Warehouse，对不对？然后就一路都sold out这样子，而且是有点秒杀的状况。后来我们决定开早安台湾巡回， 对对对， 我们也有参加， 也是十好像十场还几场，就也是秒杀嘛， 对， 然后就觉得以前也没有遇过那么好的销售成绩吧，然后就觉得说好，那年底好像我们要做大厂。 你们那个时候状态真的超级强，整个不管是你们四个人自己的状态，或是你们散发出给别人感觉的，灭火器就是一个哇，这个状态很可怕的那种状态，效率高啊，然后做事的专业度 很高，因为我们办公室就。小小的，然后所有工作人员都在里面嘛。 我记得以前 idea 可以马上就是 对， 马上讲出来，马上做。 我记得以前一开始没有像现在那么多人，对不对？现在也没有到超多啦，但以前一开始好像没有到， 以前就 那么多吧。 以前就我跟 Ken 然后那时候皮宇辰也没有在公司上班。 对， 对，以前我跟 Ken 嘛，然后我们两个还有阿 B， 初期有 阿 B， 我记得， 然后。 我记得你们好像四个位置吧。 初期的时候，我们跟香芝是完全是一起运作，等于是两间公司合作起来运作的。那其实初期我们香芝真的是我们就是很大的恩人啊， 帮了 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不管巡回还是万人演唱会，其实没有他们的投资，我们是不敢做的。那个时候是不敢做 早安台湾，他们也支援了很多嘛。对， 我们是不敢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简单的，我跟 Ken 这边讨论出要干嘛，然后就打电话给纪刚嘛，然后我们就很频繁的开会，然后再加上像孟轩那时候还没回来，像刘伯钧这样的角色，就其实很多好朋友，然后奥古也是在帮忙，很多好朋友真的就是常来火器办公室喝酒，然后我们就瞎聊瞎讲， 就是脑力激荡这样子啦。 可是好处就是， 干做事的人都在现场啊，讲完隔天睡醒就是做了、啊。嗯， 我记得那个其实如果广义一点的来说，就我们这个 P3 对 这个前身概念，其实也是在火器萌芽的， 对 对吧？就是有一天晚上纪刚也在那个时候， 对 对。對对啊，它的前身概念 P 三解释一下，就是 Punk Three。 P 三，我们今天两个人穿情侣装， 啊、 我们这个 P 三 Punk Three 啊， 对, 啊 對啊 Punk Three， 对对对。好，来，请继续。 然后就到万人演唱会以后，就觉得说、嗯，哦，真的是不容易、嗯，因为就像小吉讲，就是一定很多人看衰啊。嗯。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管是14年要做华山，还是16年要做棒球场，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嗯嗯。我知道，其实灭火器不是，当然这样讲也，应该怎么说？嗯，我一直觉得灭火器是一个很没什么了不起的团。 怎么说？ 因为我们的音乐也，但有一定的水准在，可是我们的音乐不会是、受。哎、欸，我比较共哎、欸，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很普通的，我们是很平凡的。嗯我觉得我们哎、欸，对，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我们超平凡， 国民乐团。 對, 对对，那当然是为了宣传，然后纪刚讲的 slogan 嘛、嗯。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超平凡，嗯、我们也不华丽，然后我们也不炫技嘛。嗯，然后就这样，好像就是一个， 我懂你意思， 就一个土， 就是说，比如说 土这样子， 不是说有人是天才。嗯，比如说我这样讲，比如说你听到一些什么超传奇 對對對對 美国乐团，因为有这个吉他手真的是天才， 对对 对, 對、嗯。 可是你们基本上来说，可能不是说偏天才类，可是 做音乐也不是最潮的， 可是跟大家咬很紧，我觉得。 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可以生存，而且可以这样子，每一天有饭吃，缴得起房租，其实是我们很诚恳的十几年、十五年、十六年那个时候啦，十五年、十六年。一步一步累积这样、然后跟歌迷建立连结，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做音乐，歌迷就会 买票看表演嘛、那时候票房也不错啊、买票看表演，然后买周边嘛这样、可是不会有人想到我们要去做超乎比如说超乎 Legacy 规模的事情、 我懂。 可是为什么要做？因为如果我们只能停在那边，我可以这样老去，我也可以这样小小的，因为那样子很 rock and roll 很爽。那可是那样代表是市场规模没办法，再扩大。我知道我只赚了多少钱。因为比我规模小的，他的收入有更惨。我光想到我就觉得这样以后谁要你？我不想要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爸妈反对我玩团，到。我到三十几岁的时候，下一代的年轻人说要玩音乐，还是被用同样的理由打枪。如果我已经国内外或者我们自己自身已经经历那么多，我们也看到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去冲破它。所以我觉得如果冲得破的话，我想很多年轻团一定会很不服气，说啊，灭火器歌也没有我们好听。可是他为什么票卖比我们多？我常常在听一些年轻团的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你这个真的是比我屌多了，你头脑比我好太多了。可是为什么你的想象都还是在一些小小的场地？ 哦，我可以了解这件事。 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没关系，我们先做啊，死了就算了。反正我们就该死。对，就是我常挂一句话，就是投过身就过。如果死了死在自己手上，我也甘愿。因为我觉得做那个做那些突破，都是想让大家看说，哎、欸，看，就灭火器做到了、欸，那我们当然可以干掉他、啊，然后大家的想象打开啊。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常常做一件很像在自杀的事，其实是想说，我做很多事情也很累了。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嘻嘻也还鬼气。我当然不是说我真的结束我的生命，是说如果说我这团就是做错了什么决定，然后真的 塞了这样， 真的是公司倒了或什么的，然后也团玩不下去了，那就这样。因为我觉得也 二十年来，真的都淋漓尽致，都很精彩。哎、欸，那我常常做这件很疯的事、嗯，像火球季也是 真的。其实你真的很疯、啊。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活下来，那就代表说，干那些平凡的庸才都办到了。嗯，然后我们年轻一辈的，我们又没有进那些阿贝叔叔更有想法，更有才华。嗯，对啊。嗯，那大家想象就自然会不一样嘛。嗯，对啊。 你这么讲，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嗯，我记得去年的火球季。嗯，因为我们 去年火球季我爽翻了，真的。嗯。 可是哦，我们因为我们是演中午，嗯，胖虎是演中午，然后而且开场是你们，嗯，我们是第二天还是第一天？ 第一吧 ， 第一天，对。 然后你们先开场，然后再就换我们旁边的舞台。然后演完之后，下午我就是到处逛嘛，到处听音乐。然后我在中间，我们那个中间走到后台中间，我遇到你，会跟你聊天。我原本想象说，如果我在会场里面遇到你，你应该会是蛮 chill 的，然后带着一点兴奋，因为其实那天虽然中午有下雨， 对， 可是后来下午其实状况还蛮好的，然后我想说你应该会觉得哎、欸、还不错这样子，然后蛮兴奋，带一点点兴奋。可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不是说沮丧，不会沮丧，可是你蛮感觉到你一个疲倦感。然后有一点忧虑感，这样子， 这是一定的。 对啊，所以其实，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第一届火球季不是 341在撞，然后 对 撞到暂停表演吗？就是 哦，好像有。 第一届火球季的时候真的超完美，一切都很好。从第一天到第二天，我真的很自豪，说 超赞， 我们完全没有 delay。 对。 然后宾主尽欢，我看到所有来的乐迷，虽然第一届大概将近5000人而已。嗯，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第一届的音乐季可以一天卖掉， 而且零副品呢、啊，基本上是。 然后我真的觉得很 proud， 很非常骄傲就对了。然后呢，到 Summer Team 演的时候，整个开场一唱，让我觉得眼泪飙出来。我就我们做到了，后来唱到停了。我那时候有个想法是，我要出去给车撞。 圆满了就对 了，我想夺门而出。他唱到干，结果都已经唱到最后一团了，才出包。我想说，干，大家两天的美好回忆，如果他说他撞了撞安全事情，然后就不唱了，怎么办？不唱了怎么办？我们被干死。对啊， 幸好没有了。 我如果赔第一届赔了800万，我如果换到好评， 那 我后面还有本钱办嘛？如果第一届出了错还是不尽理想，那就都不啊。对啊，现在的观众那么对不对？那么严苛。 对， 对啊。對，所以我第二届才会像你说，你遇到我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 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 真的 没有过关。對，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问他说怎么样。有赚吗？哇，他给我一个 range 哦，真的是我不要讲这个 range 多少、但是就是说你有可能好还 OK， 不要说超好，就是 OK 啦，可以，然后但是坏哦，你也可能是，花你5年的钱吧，反正就是说他其实这个东西已经进行到好，我今天这样2天嘛，第一天 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说有一些，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有一些赞助谈七七八八，可是因为用印啊或者是什么的，在活动当下其实有几笔是还没有完成签约的， 真的、哦。 当然你口头你 MOU 都讲好了，这样当然是 OK。 对， 如果你已经结束了，然后你突然觉得说，没有哦， 你也拿他没办法。 你知道我真的是，再加上前一年的，我真的就有可能会扯掉 Q 加楼。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火球季为什么我说第二届很爽，当然是整个不管节目也好，或者气氛也好， 真的， 观众也好，然后其他艺人来， 艺人也爽， 对的，那些种种东西都好， 真的， 那是很高兴的事情。 对， 可是最重要一点是我们去年没有赔钱。 哦，真的吗？ 你知道赔钱不是我爱钱或不爱钱的问题，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如果你做一件事情，然后他一直在赔钱，那我的解读是，那个不是你很伟大， 是大家根本不需要这件事情啊。 嗯，当然 是你自己在爽，你自以为你很苦，然后你想要金将，然后悲剧英雄杀小，嗯，对不对？可是如果说这件事做到第二次，嗯，然后他是打平，还有盈余的，嗯嗯，代表这些 sponsor 他们是支持你的梦想，嗯， 对， 代表这些 观众 乐迷是需要这个活动的，嗯， 对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哦，他开始是一件嗯 make sense 的事情，嗯，我要再更努力，然后更好的 line up， 然后更好的活动规划， 对， 然后我要创造它更大的价值，嗯，就是所有的，嗯，其实短期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两到三届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 sponsor， 嗯，真的，嗯，绝对需要，嗯，你如果我没有拿补助，没有拿 sponsor， 我还是赔超过1000万啊，嗯， 对啦， 对，嗯，是这样的状态，嗯，因为其实我要做的就是你去想，其实火球界的 line up 算是蛮豪华的， 对 对， 真的是近年少见的， 很豪华，啊。 然后我其实还有敲，本来还有敲欧美团，嗯，后来是因为那个票房真的没有办法，然后 我知道是谁，我不能讲， 哦，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不能讲， 就那个来一定赔， 但是干我，你那时候一跟我讲，我吓到 傻眼了， 啊。可是你知道吗，啊？就是我其实有，我心里也是有洁癖，我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敲了，嗯嗯，然后来了爽，要让大家更爽，可是其实人家就会跟我说，等一下你冷静，嗯，你有极限荷尔蒙，嗯，你有 Ali Garden， 对对对， 你光这两个，你根本其他谁都谁都， 对啊，其实他们讲的是對的， 就是谁来也是加的有限，这样子，你知道吗？嗯，他说你这样已经很猛了，嗯，Ali Garden 第一次来国外什么的，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有点不甘愿，嗯，可是还好大家有 hold 住这样子，嗯， 对，嗯，因为如果我第二届死了，那我就没有第三届， 对， 那也还好，大家也觉得，哦，后来你看我也很感谢观众，因为你比如说极限荷尔蒙突然放鸟， 对， 嗯，我也是拍板就说开放退票， 对， 那个流失率高吗？因为那个事件 没有人退票，想不想哭？ 赞赞赞赞！ 哇，真的超棒， 真的超想 哭，真的超棒， 嗯。对啊，我就是想说，对现在观众严苛，嗯，我就说好，不要让人家有话讲，嗯。虽然他已经过了退票期限了，嗯， 真的， 对，是这样。然后大概就对啊，19年火球季完就到现在嘛，嗯，那其实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有在想下一步了，嗯嗯。目前录音的当下，今天是连续六天零了嘛？ 对， 我觉得台湾其实我是很有信心。嗯 嗯，我也觉得状态是看好的。 所以未来哈，我们下个月要开一个的 哦 的，我们会开两个，一个是要做的啊，嗯，然后一个还是在我们本业。然后我想要就是。嗯，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每个礼拜有， 哦， 比如说先，然后，哎，你这节目什么时候播啊？ 我们每个周末， 所以这明天就要播了。 对，基本上是明天就播了。 我，哦，靠，那我现在你这里有 announce 哎，靠腰，这样是可以的嘛？可以啦，好啦，我一定会对吗？ 我可以帮你消音掉，如果你要的话。 哦，真的吗？ 可以啊，如果你要的话，就是，啊， 反正就是说， 十秒钟都哔哔哔哔哔哔， 就是这个概念。这概念留给我自己讲好了啦， 可以啊， 反正就是 YouTube 的一些内容这样，嗯，然后我觉得大家在疫情期间都会有一些想法嘛，然后嗯，我现在不能表演，那总该创作，但是我的难题是我去年才做完一张专辑，然后专辑之后其实又写了很多制作案的歌，嗯，专辑做完以后我又写了8首歌，你知道吗？嗯，全部都是给别人的， 哦，真的，啊， 对，嗯，然后，所以其实我现在没有自己的故事好写啊，所以我才想说要想办法募集一下故事，嗯，然后 听一下别人的故事，这样，嗯， 对，嗯，因为你不能表演，你就是要写歌， 对 对， 对不对？不然你会懒掉，嗯， 对， 好，然后这个 project 会蛮有趣的，嗯，我们还在定它的规则，嗯，然后到年底吧，年底还是会要做20周年演唱会。 嗯，哦，对对对对， 而且重点是会是理论上应该要大制作啦，嗯， 对。 那我们现在还在 敲各个场地的档期，嗯，这样子，然后规模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反正节目内容会先发想，因为那东西不管在哪里，秀大概就长那样， 对， 可以先做嘛， 对 对对 对，然后到时候场地敲好了就 announce 给大家知道， 然 后再来二十周年以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会怎么发展，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很想要回故乡。 哦，嗯，回高雄。 对，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想法。嗯 嗯，还在构思就对了。 嗯、因为那个，我觉得其实台湾很小，台北高雄距离就是一个半钟头嘛。 对、 嗯、对啊，然后我自己在真的，比如说我有做世界巡回的时候。我真的是认真算过，我一年住旅馆的时间比住家里多。 哦，真的。 所以其实真的住哪个城市没有很，没有差异很大。说真的，那我就觉得说，好像回家是个不错选择。嗯，因为好像下一阶段我会比较想要把很多我们有的资源跟我们有的、对，就是那些资源跟那些还没有实现在故乡的想法去实现，然后把我们有的所有资源可以放出来，让需要的年轻一辈的朋友可以使用。所以 哇，很期待。 但是这个是很大的计划，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做得到，因为但是就是我会往这个方向努力。对，但前提是6月6号霸寒要过。 哦、nice！ 不然的话，你看这样子的话，我干嘛那么早计划、啊？ 真的， 对啊，對哦、回去看那张脸，然后还还有一个就是，哦，韩总机整天我要干嘛就卡我，还叫那个议员电我，这样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是蛮有信心的，蛮、有信心霸寒会过、所以我还是以霸寒会过的前提在砥砺我自己、 在做后面的计划的。 对 对，要让这个计划整个全部变完美的这样。 对啊，然后二十周年做完就是这样了、啊。那当然，2021年的火球季，我已经在敲团了，可以敲到一些蛮酷的。 像胖虎啊、这些的这样， 胖虎。 当然，我觉得 胖虎是保障名额，亲友团。对， 我就这样说的，就是大正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个从我们一开始认识，然后他到这个经历了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问题之后，然后自己成立了火气音乐，然后火气音乐的一开始初期草创期，然后进入到中期，一直到他们现在这个状态的一些。的这个经营的想法跟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状态这样子、那我觉得最后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我们这张新专辑《前方的路》我们也很荣幸有一首歌，也是我们第一个主打歌， 不要说荣幸啦、 邀请到我的好兄弟杨大正担任我们的配唱制作人跟配唱录音师，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这一张吗？ 当时在配唱的时候，这首歌的时候， 当时在配唱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哦， 其实我们改了蛮多东西的。 对， 你帮我改了蛮多东西。 我其实我的，我现在听音乐比较不会用那个，比较不会用那种评论或者是什么的角度在看。我当然因为我们的交情跟这几年大家在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面临哪些转折或过程， 对， 我会知道嘛，所以我自己听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客观，因为我会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 对， 那我会觉得说，哇，这个懒兵这样竟然真的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以为不会、 你是这一张的 father 之一、 我以为这张专辑永远不会问世，所以其实光这张专辑问世我就够感动了。所以其实我帮你配唱的时候，我也我觉得就是很开心，然后歌词就是在讲说、你还是跨越了很多的障碍嘛，还是要继续、那虽然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有点八股的内容，可是我知道那是真的、 因为你可以知道我后面的这些事情。 对，我知道你当然生活上有很多的 然后所以你很多时间是在做幕后的工作嘛，然后让生活可以继续嘛，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胖虎很珍贵啦，说实在的，胖虎又不像我们还有商演可以赚钱，对不对？ 没你们那么多， 对，没有那么多嘛， 老实说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们要做什么事情会变成是要自己像小只交股嘛，对不对？然后有很多的工作这样子，对啊，然后蛮好的，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个你们那个专辑发行前面的 trailer 啊，一镜到底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歌要那样听就过瘾啊，对， 其他都多余的。 就是你们的歌是要，我觉得还要讲回来，就为什么还是需要专辑？因为有的故事你要一整张听完才会完整，对吧？ 对， 所以当然单曲的时代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听众，可是还是可以尽可能的呼吁啦， 对， 比如说无名英雄也是一样，就是你整张听会想法更完整，它会有一些东西是 概念 呼应，对，跟你这个一样， 对 对， 好的， 的路， 这个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我们的好兄弟杨大正呢，对，今天饶各位命啊，我们今天就不干掉人，我们通常在每一集节目结束都会干掉人， 会干掉人一下这样。 谁？你今天要干掉谁？ 我每次都干掉观众啊、 哦！真的吗？ 真的、啊，就是比如说这张专辑哦，你光这样看它，你听它，如果你只是感受它歌词里面唱，你觉得过于直白哦， 对， 但是你听不懂啊。你如果只听得懂这样，你觉得好白话哦。黑是你不知道、 哦、就这样、啊、好弱、哦、这样你不如不要呛，对、啊、 我还在想、啊、我还在想、 啊、好了，干杯了，我们超时了， 谢谢各位了、 哦、来，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杨大正来了，谢谢 Thank you, goodbye, yeah, bye bye.